此刻为你相伴。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达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丽景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丽景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慢动作，靠前程无忧。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当我唱起这首歌，我又想起你了，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很快乐。当我唱起这首歌，眼泪不停滑落，才发现你是最无法代替的。 答答答说爱我了，明明就爱我了，习惯每天都有你的早安晚安在耳边，那么就这样吧，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中介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的租房市场的热门地区已经告别了过去的二三环核心区域，转为了5环外的地带。回龙观、北苑以及上地已经长期位居前三甲，区别于此前地铁线越织越密，近远郊的配套也愈发完善等老原因。近几年北京的产业疏解也成为了租房需求外移的一大原因。今天99周周带你听资讯。近日 有市民发现，有烟酒店为了迎合消费者对于烟草的限价令置之不顾，公然贴出了天价烟的标价摆在了柜台上进行销售，其中有的香烟身价甚至翻了近10倍，卖出了将近4000元的高价。北京市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提示，香烟的零售商所售卖的香烟条装上都有各自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号，如果说两者不相符的话，就已经涉嫌了违规，市民一旦发现可以拨打123132举报电话进行反映。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强调要制定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学政策，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升学考试政策。公安部拟规定，旅馆以及其工作人员传播、出售、提供、泄露以及删改旅客的住宿信息和旅客视频的监控资料，构成犯罪的，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烛光照亮了晚餐，找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床单上铺满花瓣，拥抱让它成长，太拥挤就开到了别的土壤。感情需要人接班，接近换来期望，期望带来失望的恶性循环，短暂的总是浪漫，漫长终会不满，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个9摩尔龙。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走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Oh yeah， 原本那天只是 ordinary day 天，你从监狱站中口出来的那瞬间在我面前，警觉你留下的完美有满，你的行为留存刻下我的记忆，你就像纹身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让你说话时间停止，开始慢动作被你迷惑， Stop's gonna be you and me， 只能想到你你烙印在我心底， 放下心情放下时间，日记中独自写，不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但你被我了不要让我猜到答案，我就对我表白， I don't know why 还发呆。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走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Never gonna forget this. No way. You know I love you, baby. I'm crazy, 但我无法听到你声音。你在电话里说为你好的那瞬间，在我耳边，你一字一句都好听。Oh my, 你的声音已经麻痹所有神经。我们却每天都在体验新的生命力。浪漫的气息是我再次闻到的空气，风筝彻夜却绕着你不会离去。Come on, 这一次让我沿着线回去经历。 放下心情，放下时间。 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明白人世的挚爱，明白人世的情怀。 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来全夜的天籁。 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重 高晓松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人生呢是一根没有选择的独木桥，为什么一对双胞胎会走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为什么一个人走的道路这么拧巴，明明这儿有路那儿有路，而他却偏偏选择一种最拧巴的路？你看着他觉得很奇怪，其实后来你才明白，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独木桥，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都并非是完全一样的。

尽在这里。涿州新发地大石桥市场正月初一至十五，恭候您的光临。商铺火热招商，0312-387-7772。 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涂抹艺术教育为让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雾霾，保障每一间教室都将拥有纯净清新的空气。作为专业的艺术教育机构，涂抹带给孩子的还有更多。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或许路上有些拥堵，摇下车窗，一起看路边的风景。 或许有些想他，打开广播，静静品味记忆中他爱的声音，触摸一种心情，就在你的耳边。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怎么 969 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周末闲暇时间，或与家人，或与好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周边游，已然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面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怎么住，往往是周边游最让人困扰头疼的问题。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李坤，一起走进本期嘉宾施怀礼。施怀礼，甘肃人，烟海九州创始人，特色旅游发展战略模式的开拓者，现任北京烟海旅业易捷度假连锁酒店 CEO， 旅游圈80后创业典范。 969北京经典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烟海旅业 CEO 施怀礼，很荣幸今天呢做客老板说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创业历程。 施怀礼一直将自己定位在周边旅游休闲度假这一领域上，经过6年的探索，对于如何做好休闲度假酒店，他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在个性中寻找共同点。 的确，现在呢，易捷酒店现在是国内呢比较领先的度假品牌，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品牌初衷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想到今天会发展这么快。最开始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创业团队都是这个旅游行业从业者，也是酒店的从业者，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周边游啊，或者是这一些国内旅游目的地的这个酒店当中呢，存在了很多一些不规范的行为，那么也没有一个品牌能够让消费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出去旅游也好，度假也好，那么我住到这个品牌的酒店里边会感觉很温馨，非常安全，同时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契机之后，联合我们的团队一起把这个项目呢就做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创业的初衷。 作为最早进入周边游市场行业的老人之一，易捷品牌是目前易度假酒店体系中知名度较高的一个。那么作为连锁度假酒店，易捷定位的是经济型度假连锁酒店，与一般经济型连锁酒店不同的是，易捷的选址均开设在城市周边的每个自然景区的附近，而且每一家酒店的风格也会根据景区所在的特色来进行装修。那么施怀礼究竟是靠着怎样的先人之道获得成功的呢？ 是这样，首先呀，就是说老人我们谈不上啊，确实是有很多前辈呢在支持我们的工作。如果说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的话呢，我想是从现在这个客人的这个需求升级上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在这个周边游的行业当中呢，现在客人的需求越来越高，从最开始的传统的我们可能对一些农家旅游农家乐就可以满足客人的需求，到现在客人需要在酒店里面体验更多的休闲环境，需要有放松的场合，需要放松的内容和机会。所以呢，基于这些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尤其是休闲度假的这种酒店要呢积极的去升级来应对这个客人的这种需求升级，包括在一些客人细分的需求上，比如说亲子游，比如说自驾游，包括尤其在我们北京会有很庞大的一个老年度假休闲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作为一个酒店人是可以再多想一些多做一些的。 在酒店及旅游行业深耕10余载，一路走来收获了无数的辉煌与荣耀，也伴随着一些坎坷。创业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快速发展的周边游自驾游行业让施怀礼先生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可能熟悉易捷酒店的人呢都知道，我们这是一个草根的创业团队，这些过程当中呢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资金的问题，比如说团队的问题，人才的问题非常多。那么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这些问题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其实它是一个心态转变的一个过程。创业呢是一条不归路，大家都这么讲，其实是我们从最开始的零到现在全国有将近300家酒店，最艰难的过程就是你放弃不了，在每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没法去放弃的，都是因为你背后有很多的人在等着你去做些很多工作。 每个创业者都会有一首歌曲代表他们的心情，同样施怀礼也有记忆深刻的一首代表自己创业情怀的经典歌曲。 我们每次这个团队在一起的时候呢都会唱一首歌啊，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啊，是杨培安的一首我相信啊，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精密的战略规划，专注的酒店项目投资，在施怀礼10余年的努力和坚持下，成功创办了易捷度假连锁酒店、易云精品客栈、易景玫瑰温泉度假酒店3大酒店品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汇聚在一起做不平凡的事儿，这是施怀礼先生最常说的一句话，真挚朴实。经典969，我是李坤。 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 Oh, Jesus. 是放手去爱。 经典调频，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快开学了，但是最近杭州的小学生小郑却发现自己的课本变了样。原来因为塑料的封套异味太大，郑爸爸决定将书皮变为牛皮纸，再画上一点孩子喜欢的图案。他选定用丰子恺的漫画作品进行临摹，勾线用软笔，水彩笔上色。郑爸爸是一位小学的体育教师，他不仅用行动表达了父爱，也被网友评为一个有故事的父亲和最有内涵的体育老师。又到一年开学季，还记得曾经你费心包过的书皮吗？ 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有着热情血液和石头的冰冷，顽固的把风抛在背后，直到你不会再回头。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将爱情全部打破，中握着一颗红色石头。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快到中麟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麟达 4S 店，13年品质不误，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 .com。

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把走到了百花深处。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 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是非恩怨随

酒爱心提示，青皮甘蔗是清肺热的最佳食品之一，除了有丰富的糖分和水分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对于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有益的维生素等物质。在南方，人们习惯用它来包制各种糖水，清甜并带有花香味的汁水也会让这个冬季美好起来哦。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最近几天，朋友圈里都被赵雷的《成都》刷屏了。闭目聆听赵雷声音的感觉，就像是上了大学的伍佰，又有点像刚剪过头发的许巍，平静略带忧伤，很适合大龄文艺青年们缅怀往事。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 他带着我们认识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不再是热辣奔放，而是内敛的温柔。而曙光与这座天府之国也有着不解之缘。 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 其实成都的大火正是反映了当下城市男女对口水歌的厌烦，每个人都像歌曲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喜欢那种安静倾诉，没有私心杂念，只有音乐质朴和本真。其实赵雷一直在流浪的路上，走过云南，穿过甘肃，去过西藏，跨过山和大海，也在街头外唱，走过人山人海，一身底蕴，不喜欢喧闹和争辩，简单而又随性。听惯了街头喧闹的电音和嘈杂的改编，成都这首歌曲的休闲与舒缓正是抚慰心灵的良药。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每个青年人心中都有一个文艺梦，不管承认与否，都希望旅游和读书有一个在路上。可是生活的压力让我们苟延残喘在霓虹灯中，而赵雷用音乐把我们与期望联系起来。谁不向往成都呢？宽窄的巷子，青砖客栈，青城山，火锅麻将，蜀绣和美酒，都是绝美细腻的画面。成都的美食、历史、人文都是流浪的天堂，若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干脆在音乐中去寻找梦想吧。 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今天我们再听一听赵雷的另一个故事，名字叫南方姑娘。 村中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 执着。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他挑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 Thank you.

好的人，贪念乱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找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身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身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谁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身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身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什么不能说，让我慢慢的看。 此刻为你相